小柯演唱的《日子》，事情永远都是具有两面性的，联系时有时无叫珍贵，生活有苦有甜叫完整，爱情有闹有和叫情趣，心情有悲有喜叫体会，而日子有阴有晴才叫自然。 想为你做件事，让你更快乐的事，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。求时间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，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。我想它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名字。我太不够温柔，优雅成熟懂事。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，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子。很爱很爱你，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 查刘若英的代表作《很爱很爱你》。以前的人呢，即使是错爱一时也会怎么样，

才更加有感情。 天一亮的机场，含着冰的眼眶，日光太温暖，一碰融化泪流，没有根的飘荡，孤单已难计算，绝望莫非是爱你 三件事情可以证明一个人的愚昧无知啊，第一个呢是缺乏理智，第二是不能控制自己的贪欲，第三是任由其他人摆布。所以呢，要做好一个有独立思考的人呢，就必须要善于理性反思，着力控制私欲，勤奋的工作。 门前了

真爱是两个人给予彼此的一种笃定，所以轻易能够离去的，纵然让人当下心痛不已，可是想想看，太容易失去的东西，其实终归也并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东西。很多时候，一个人的改变是从另外一个人的到来或离去开始的。接下来的歌来自曹轩宾，你不在北京。 大宝，你的行李，睡不着的半夜下楼跑不去，换过新的家具，大风天通州搬家到工体，难过就看喜剧，兜一圈三环四十几公里，路过长春街西，我只能拧过头闭上眼睛，若不在仍有爱是别离，就注定会在恨里重遇，这不过是简单的道理，可真的要明白却真的不容易。你不在北京，我不在人群，日子过得就像是从未平静的喘息，见的是身体的潮汐，什么是呼吸的伴侣，都看突袭来的回忆，都是场战役。你不在北京，我不再关心这个城市雾霾放晴和世俗的乐趣，天来人往在冷清，风的淋漓在你，大街上还常听到你喜欢的歌曲，可惜不是你。 一段感情结束的时候，就像刚刚的这首《你不在北京》一样，我们会觉得非常的不习惯，好像身边全是他的影子。虽然嘴巴上说不在一棵树上吊死，可是我们就是愿意赖着那棵树不走。其实这些年我们爱不上的，或者爱不上我们的，提前让我们放手的，都是在提醒我们自己，我们值得拥有更好的。直到有一天那个 Mr. Right 终于出现的时候，我们才会恍然大悟，原来这么久都是为了让我遇见你。